为了一解心头之恨，他特地找来了杀手，准备在王守仁离开京城赴任途中干掉他。这一招确实出人意料，一般说来很难防备，可惜刘瑾并不真正了解王守仁。这位兄台虽然平日研究哲学，每天格物，看起来傻乎乎的，其实他还有着另外不为人知的一面。王守仁从小就不是一个安分的人，他应该算是个人精，连他那考上状元的爹都被折腾得无可奈何，初中文化的刘瑾就更不是他对手了。他早就料到刘瑾不会放过他，便在经过杭州时玩了一个把戏，把自己的帽子和鞋子丢进了钱塘江。为了达到此地无银三百两的目的，王哲学家做戏也做了全套，还留了封遗书，大意是我因为被人整得很惨，精神压力太大，所以投江自尽了。这一招很绝啊！杀手们听说这个人已经自尽，就回去交差了。更搞笑的是，连杭州的官员们也信以为真，还专门派人在江边给他招魂。而与此同时，魂魄完好的王守仁已经流窜到了福建，他虽然保住了命，却面临着一个更为麻烦的问题，下一步怎么办？不能回京城了，更不想去贵州，想来想去也没出路，看来只能继续流窜当盲流了。可盲目流动也得有个流动方向才行，往南走还是往北走？到武夷山，王守仁找到了问题答案，因为在这里他遇到了一个老朋友，他乡遇故知啊。王守仁高兴之余，便向对方请教自己下一步该怎么办。他的这位朋友思考了良久，给了他一个天才的建议， 还是算一卦吧。 于是一百多年前老朱同志参加革命前的那一幕又重演了，在王守仁紧张的注视下，算卦的结果出来了，利在南方，那就去南方吧。王守仁告别了朋友，踏上了新的征途，但他仍然不愿意去贵州，便选定了另一目的地南京。此时他的父亲王华正在南京做官，而且还是高级干部，吏部尚书。但王守仁此去并非是投奔父亲，而且是秘密前往的，因为他已经在中央挂了号，稍有不慎可能会把父亲也拉下水。他之所以要去南京，只是因为还有一件事情没有了结。王守仁十分清楚，自己的父亲是一个传统古板的读书人，他并没有什么伟大的梦想，只希望儿子能够追随自己的足迹，好好读书做人，将来混个功名。可现实是残酷的，自己从小胡思乱想就不说了，十几年都没让他消停过，好不容易考中了个进士，现在还被免了官。事到如今，前途已经没有了，要想避祸，看来也只能去深山老林隐居，但在这之前必须给父亲一个交代。于是他连夜启程赶往南京，见到了他的父亲。父亲老了，经过二十多年的岁月磨砺，当年那个一本正经板着脸训人的中年人已变成了白发苍苍满目风霜的老人。见到儿子的王华十分激动，他先前以为儿子真的死了，悲痛万分，现在见到活人，高兴的老泪纵横，一句话也说不出口，只是不断地抹着眼泪。王守仁则生平第一次用愧疚的语气向父亲致歉：我意气用事，把功名丢了，对不起父亲大人。可是他听到的却是这样一个意外的答案： 不，不，这件事情你做得很对。 王守仁惊异地抬起头， 看着心为颔首的父亲，他这才明白，那个小时候刻板的管束自己、看似不通情理的父亲，是一个善良宽容的人。经过与烈子长达十余年的不懈斗争，王华终于了解了儿子的本性和追求，他开始相信这个烈子会成就比自己更为伟大的事业，他的未来不可限量。父子交谈之后，王华问出了一个关键的问题：你今后打算怎么办？王守仁叹了口气：我在这里啊，只会连累父亲，京城也已回不去了，只能找个地方隐居。这看来已经是唯一的方法，但王华却摇了摇头： 你啊，还是去上任吧。 上任？去那里上任？去当所长？ 毕竟啊，你还是朝廷的人，既然委任于你，你就有责任在身，还是去吧。 王守仁同意了，他是一个负责任的人。就这样拜别了父亲，王守仁带领着随从踏上了前往贵州龙场驿站的道路。在那里，他将经受有生以来最沉重的痛苦，并最终获知那个秘密的答案。王所长向着他的就职地前进了。由于他的父亲是高级干部，所以多少还给了他几个随从下人陪他一起上路，但这些人并不知道他们此行的目的地，只知道是跟王大人的儿子去就任官职。这么好的差事，大家积极性自然很高，一路上欢歌笑语不断，只有王守仁不动声色，因为只有他知道要去哪里，去干什么。走着走着，随从们发现不对劲儿，好地方都走过了，越走越偏，越走越远。 老兄，你到底要去哪里呀？ 王守仁还是比较实诚，他说了实话： 我们要去贵州龙场。 随从们的脸立马就白了。 王大人，你太不仗义了， 那里平时可是发配犯人的地方啊。面对着随从们的窃窃私语，王守仁十分坦然： 如果你们不愿意去，那就回去吧。 看着犹豫不决的随从，王守仁没有多说什么，只是默默地拾起行李向前方走去。夕阳之下，王守仁那孤独的身影越来越远，突然远处传来了王守仁的大声吟诵： 客行日日万峰头，山水南来亦胜游，布谷鸟啼村雨暗，刺桐花明石溪幽，满烟洗过青阳帐，相思愁经方渡舟，身在夜郎家万里，五云天北是神州。天下之大，虽离家万里，何处不可往，何事不可为。王守仁大笑着， 在这振聋发聩的笑声中，随从们开始收拾行装，快步上前，赶上了王守仁的脚步。王守仁的革命浪漫主义情怀是值得钦佩的，可是真正说了算的还是革命现实主义。当他来到自己的就职地时，才真正明白了为什么这个地方叫做龙场，龙才能住的场所。此地穷山恶水，荆棘丛生，方圆数里还是无人区。龙场，龙场是不是龙住过的场所不知道，但反正不是人待的地方。而不久之后，王守仁就发现了一个更为严重的问题：驿站。当他来到此地准备接任驿站职位的时候，只看到了一个老弱不堪的老头，他十分奇怪，便开始问话： 此地 可是龙场？ 回王大人，这里确是龙场啊。义城在哪里？ 就是我呀。 那义族呢？就是工作人员呢？ 也是我呀。 其他的人呢？ 没有其他人，只有我而已啊。 王守仁急了，怎么会只有你呢？按照朝廷律令规定，这里应该是有义族的。老头双手一摊，王大人呢、按规定这里应该是有的，可是这里确实没有啊。 看着眼前这个一脸无辜的老头，王守仁无可奈何地瘫坐在地上，想到过惨，没想到会这么惨。要说这个世上还是好人多，老头交接完走后没多久又折转了回来。 王大人呢、如果你在这里碰到了汉人，那可千万要小心呐。 为什么呢？ 这里地势险恶，要不是流窜犯或是穷凶极恶之徒，谁肯会跑到这里来呀？啊， 那本地的苗人呢？ 这个你不用操心了，他们除了时不时的闹点事儿，烧个房子外呀，其余的时间是不会来打扰王大人的。他们的问题基本都是内部解决。 为什么呢？ 因为他们不懂汉话呀。 王守仁快晕过去了，他终于明白自己面对的是一个怎样的局面。 老头走了，临走前呢，留下了一句十分温暖人心的话：王大人多多保重，要是出了什么事儿，记得找个人来告诉我一声，我会想法给大人家里报信的。 好了，王所长，这就是你现在的处境，没有下属，没有官服，没有编制，甚至连个办公场所都没有。你没有师爷，也没翻译，这里的人听不懂你说的话，能听懂你说话的人都不是什么好人。 官宦出身、前途光明的王守仁终于落到了他人生的最低谷，所有曾经的富贵与美梦都已经破灭，现在他面对着的是一个人生的关口，坚持还是退却。王守仁卷起袖子，召集了他的随从们，开始寻找木料和石料，想要常住在这里必须修一所房子，然后他亲自深入深山老林，找到了当地的苗人，耐心地用手语一遍又一遍地解释，得到他们的认同，让他们住在自己的周围，开设书院，教他们读书写字，告诉他们世间的道理。当随从们苦闷不堪、思乡心切的时候，他主动去安慰他们，分担他们的工作。王守仁用自己的行动做出了选择，势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人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面对这一切的困难和痛苦，仍然坚定前行、泰然处之的人，才有资格被人们称为圣贤。王守仁已经具备了这种资格，但是他还有最后一个问题没有找到答案：礼，必须找到，并且领悟这个礼，才能懂得天地大道的秘密。除此之外，别无他路。可是礼到底在哪里呢？十余年不间断的寻找沉思，不断的隔，走遍五湖四海，却始终不见他的踪影。为了突破这最后的难关，他制造了一个特别的石椁，每天除了干活吃饭之外，就坐在里边沉思入定，苦苦寻找礼的下落。格物穷理，格物穷理，可是事实让他失望，怎么格，这个礼就是出不来。 在一次又一次的失败中，他逐渐变得急躁、愤怒，脾气越来越差。随从们看见他，都要绕路走。终于，在那个宿命的夜晚，他的不满达到了顶点。黑暗已经笼罩了寂静的山谷，看着破烂的房舍和荒芜的穷山峻岭，还有年近中年一事无成、整日空想的自己，一直以来支撑着他的信念终于崩溃了。他已经37岁了，不再是当年那个风华少年。他曾经有着辉煌的仕途、光荣的出身、众人的夸耀和羡慕，现在这一切都已经离他而去。最让人痛苦和绝望的折磨方法，就是先赐予，然后再一一拿走。十几年来，唯一支撑着他的只有成为圣贤的愿望。但事实是残酷的，多年的努力看来已付之流水，除了日渐稀少的头发，他什么也没有得到。到底出了什么问题呢？矢志不移追寻圣贤错了吗？仗义直言挺身而出错了吗？没有错呀，我相信我所做的一切都没有错。那上天为何要夺走我的荣华，羞辱我的尊严，使我至此山穷水尽之地步？既然你决意夺去我的一切，当时为何又给予我所有？夺走你的一切，只因为我要给你的更多，给你荣华富贵、锦衣玉食，只为让你知晓世间百态，使你困窘潦倒、身处绝境，只为让你通明人生能量。只有夺走你所有的一切，你才能摆脱人世间之一切浮躁与诱惑，经受千锤百炼，心如止水，透悟天地。因为我即将给你的并非富甲一方的财富，也不是号令天下的权势，却是这世间最为珍贵神秘的宝物，终极的智慧。王守仁在痛苦中挣扎着，一切都已失去，理却依然不见踪影。竹子里没有，花园里没有，名山大川里没有，南京没有，北京没有，杭州没有，贵州也没有。存天理，去人欲，天理，人欲，理，欲，吃喝拉撒都是欲，欲在心中，理在何处？理在何处呢？ 由孙一播讲的《明朝那些事儿》，敬请关注。 广大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这个听评书啊，可是一个最大的乐趣。可这个广播收音机里每天就播那么一两集，他听着不过瘾。这回好了，由我公司独家生产的文化时尚产品评书机呢，是隆重上市。这个评书机是体积小、容量大，单田芳、袁阔成、田连元、刘兰芳大师的经典作品，拿着评书机是走到哪儿听到哪儿，几万集的评书是尽在其中。咨询电话：010-5166-0141，010-5166-0141。另外还有一款车载评书机，这个车载评书机安到车上是开到哪儿听到哪儿，其乐无穷啊！咨询电话：010-5166-0141，010-5166-0141，还有一部热线010-5166-0142。 哎，小孩子不能这样玩大人的手机。 妈妈，老师说让我们找一找周围最好听的声音，我用你手机录的，你听听。 真好听。 还有呢，你再听。 大娘，您坐我这儿吧。 谢谢谢谢。 妈妈，我把它扔到垃圾回收箱里吧。 哎，不好意思，对不起啊。 宝贝真棒。

此一瞬，一世永恒。我历经千辛万苦，虚度19年光阴，寻遍天涯海角，却始终找不到那个神秘的谜。现在我终于明白，原来答案一直就在我的身边，如此明了，如此简单，他从未离开过我，只是静静地等待着我，等待着我的行礼在心中。我竟如此的愚钝啊！天地圣贤之道，并非存于万物，也无需存于万物。天人本是一体，何时可分，又何必分？随心而动，随意而行，万法自然，便是圣贤之道。存天理，去人欲，天理即是人欲。这是载入史册的一瞬，几乎所有的史书都用了相同的词语来描述这一瞬，顿悟。中华文明史上一门伟大的哲学心学就此诞生。它在这个幽静的夜晚诞生于毕竟而不为人知的山谷，悄无声息，但它的光芒终将照耀整个世界，它的智慧将成为无数人前进的向导。王守仁成功了，历史最终承认了他，他的名字将超越所有的帝王，与孔子、孟子、朱子并列，永垂不朽。恭喜你，王守仁先生。可是也就到此为止吧，生活是很现实的，悟道让人兴奋，但你还是早点洗了睡吧，因为明天一早你还要拿着锄头去耕你那两块破地。哲学是伟大的，是重要的，但你应该清楚，吃饱饭才是最大的哲学。根据历史导演的安排，王守仁先生还要在这里待段时间，直到一件事情的发生改变他的命运。这中间还有几年，我们就不陪王圣人开荒了，因为与此同时，一场好戏正在北京开演。王守仁在荒山耕地受累，吃了苦头，可李东阳比他还苦。自从谢谦和刘健走后，他一个人留了下来，但刘瑾毕竟是一个警惕性很高的人，他怀疑李东阳别有企图，便不断派人时不时整他一下。比如李东阳先生编了本叫《通鉴纂要》的书，这事情啊让刘瑾知道了，就让人去书里挑毛病，想搞点文字狱玩玩。可是李东阳早有防备，一篇文章写得密不透风，没有什么把柄可以抓。刘瑾听了汇报，反而产生了更加浓厚的兴趣。哎，这是他的性格特点呢，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一定要整一下李东阳。为此目的，他找来了很多人，日夜翻查，终于找到了破绽。什么破绽呢？原来李东阳先生在书中写了几个别字，刘瑾据此认为他的工作态度不认真，准备借机会好好的消遣他一下。李东阳得知了这个消息，他立刻准备了应对的措施。正当刘瑾准备下手时，出人意料的事情发生了，焦芳竟跑来为李东阳说情。原来李东阳给他送了礼，和他称兄道弟，两人关系一直不错，碍于面子，刘瑾就放了李东阳一马，事情就算了了。在这个回合里，初中生刘瑾兄到底还是没有玩过老谋深算的李东阳博士。可见多读书还是很有用的。在展开艰苦斗争的同时，李东阳的地下工作也是有条不紊地进行着，战果如下。正德二年，刘瑾打算整死刘健和谢谦，一了百了。李东阳出面营救。同年，御史姚祥、主事张伟被诬陷，李东阳出面营救。正德三年，御史方奎骂了刘瑾，刘瑾准备安排他去阎王那里工作，李东阳出面营救。 类似的情况还有很多，可是李东阳万万没有想到，他的这些行为却换来了一个十分尴尬的结局。有一天，李东阳上朝途中正好遇见了自己的门生罗启，李东阳很是高兴，连忙上去打招呼，可是罗启竟然不理他，转头就走，唯恐和他多说一句话。李东阳十分奇怪，想找个机会问个究竟，可他还没等他去拉拢感情，晚上就收到了罗启的一封信。李东阳看完之后，眼珠子差点没掉出来。这封信的大致意思是，人家就是刘建、谢谦都走了，你留下来有什么意思呢？拜托你还是早点退休吧，不要在这里丢人了，今后我也不再是你的门生，就当咱们两个没认识过，也不要和我打招呼了，实在没空搭理你。李东阳气得吐血了。可是李东阳先生吐完之后擦擦嘴，你还得接着干呢。要知道忍辱负重、卧薪尝胆从来就不是个轻松的工作，在这样的环境下，李东阳仍然坚持着自己的信念，他坚信胜利终会到来。刘瑾是一个狡猾的人，他有皇帝的支持，还有一个消息灵通的交方，而自己这边除了几个只会空谈气节的白痴外，并没有智勇双全、千里决胜的人物。忍耐吧，忍耐吧，在适当的人选出现之前必须忍耐。相比而言，刘瑾可就风光的多了。自从重新改组内阁之后，他的派头是一天大过一天，当时大臣送奏章都要准备两份，一份给皇帝，一份给刘瑾。当然了，给皇帝的那份是没有回音的，这是相当明智的。你要指望朱厚照先生按时上班批奏章，那就是白日做梦，大家只能指望刘瑾努力干活，毕竟有人管总比没人管要好。换句话说，在那几年里，大明王朝的皇帝基本姓刘，朱厚照本人都没意见，谁还愿意管闲事儿呢？可问题在于刘瑾先生读书不多，水平不高，处理不好国家大事，时不时还搞点贪污受贿，搞得朝政乌烟瘴气。但这些都是小儿科，之前的很多太监先辈都干过。刘瑾先生之所以恶名远扬，其实是因为他的记性好。所谓记性好啊，就是但凡骂过他的，就算过几年他也记得一清二楚。比如骂过他的刘建、谢谦已经回家养老了，他还打算把他们抓回来游游街。尚书韩文曾经弹劾过他，被免职后刘瑾还不放过他，明知他家里穷还要罚款，一直罚到他倾家荡产方肯罢休。同时他还是一个在整人方面很有创意的人。明代有一种刑罚叫加刑，和什么扒人皮啊、杀千刀之类的比起来，这玩意儿也算是个口头警告，最多就是带着家站在城门口或是去街上游两圈，虽然挺丢人的，但总算皮肉不吃亏，所以这一刑罚十分受大臣们的欢迎。但如果你得罪了刘瑾，听到加刑判决后就先别高兴了，还是马上让家里赶着买一口棺材吧，因为当行刑的时候，你会惊奇地发现给你配发的那个家具相当特别。特别在哪儿呢？根据史料记载，刘瑾兄为了达到用小刑办大事的目的，灵机一动，把家具改造成了重达100多斤的大家伙。这就好比在你身上挂了一个超大的哑铃，让你举着这个宝贝四处练举重，不压死你不算完。此外，刘公公还是一个疑心很重的人，他连自己手下的特务也信不过，别出心裁设置了一个内刑场， 这个厂连老牌特务组织东厂也不放过，经常跑去东厂上演特务抓特务的好戏。更让人啼笑皆非的是，刘姐还实行了一条潜规则，所有大小官员只要你进出北京城，外省到中央汇报的也好，中央去下边扶贫的也好，甭管办什么事儿，走了多远都得去给他送礼，要是没钱送礼，那你就麻烦了，后果可能很严重的。比如一个叫周耀的言官，有一天出差办事，也没走多远，回来的时候按规矩要送礼，可他家里穷，没钱，没钱，没钱就把命留下吧。这位穷官迫于无奈，最后竟然被逼自杀。刘瑾就这样无法无天搞了几年，越来越嚣张，皇帝老大他老二，可是老大不管事儿，所以基本上是他说了算，投靠他的大臣越来越多，势力也越来越大，而反对他的则是杀头的杀头，充军的充军，几乎都被他干净利落地解决掉了。李东阳也只能苟且偷生，天下之大，刘太监当家。但请注意，上边我说反对刘瑾的大臣是几乎被解决了，并不是全部，这是由于有两个人例外。事实上这两个人刘瑾不是不想解决，而是不能解决，因为这两个人一个他搞不定，另一个他整不死。社会是残酷的，竞争是激烈的，既然刘瑾先生搞不定整不死，他最后的结果也只能是被这两位仁兄搞定整死。先说说这个搞不定，这位搞不定兄的真名叫做杨廷和，我们之前提到过他，现在也该轮到这位猛人上场了，他已经在后台站了很久。我们经常把很小就会读书写字、聪明机灵的小孩称为神童，要是按照这个标准，杨廷和就是一个超级神童。杨廷和四川新都人，生于官宦之家，如果你翻开他的履历表，就会发现杨廷和先生保持着一项惊人的记录，考试记录。杨廷和小的时候实在太过聪明，八岁就能通读四书五经，吟诗作对，搞得人尽皆知。当地的教育局长认为让他去当童生，读县学实在是多此一举，浪费国家纸张资源，于是大笔一挥，直接让他去考举人。中国考试史上的一个奇迹就此诞生。成化七年，杨廷和第一次参加四川省乡试，就中了举人。这年他12岁，要是范进先生知道了这件事情，只怕是要去撞墙自尽的。第二年13岁的杨廷和牵着他爹的手到北京参加会试，同期考试的人看到这一情景倒也不怎么奇怪，只是聊天的时候经常会问他爹，哎，你考试怎么把儿子也带来了。事实证明啊，中国到底是藏龙卧虎，浪大水深，在四川省出了名的杨廷和到了全国就吃不开了，这次考试名落孙山。可这位杨兄实在很有性格，他不信邪，居然就不走了，就地进了国子监读书，放话说不考上就不回去。杨廷和就这样待在北京，成为了一名北漂，但他飘得很有成就。6年后他中了进士，读书期间还顺便勾走了他的老师国子监监丞黄明的女儿。6年时间不但解决了工作问题，连老婆都手到擒来，真是不服都不行啊。之后杨廷和的经历更是让人瞠目结舌，他20岁被选为翰林，21岁翰林院毕业，32岁开始给皇帝讲课，43岁就成为了大学士。他升官的速度用今天的话说简直就是坐上直升机。到了正德2年，刘建和谢谦被赶走后，他正式进入了内阁。 帮整天玩的不见人影的皇帝代写文书，当时的圣旨大都出自于他的手笔。杨廷和不但脑筋灵活，人品也还不错，他很看不惯刘瑾那帮人，但又不方便明讲。有一次给皇帝讲课时，他突然冒出来这样一句话：皇上应该学习先帝，远离小人，亲近贤臣，国家才能兴盛。朱厚照哪有心思听课，两句哎就过去了。这句话从朱厚照的左耳朵进去，从右耳朵飞走了，却掉进了刘瑾的心里。啊，哎，小人不就是我，贤臣不就是你吗？这就是刘瑾先生对号入座逻辑。他勃然大怒，连夜写好调令，把杨廷和调到了南京当户部侍郎。南京户部哪有什么事儿做呀，只是整天坐着喝茶。这种调动其实就是一种发配，打击报复。可是杨廷和的反应却大大出乎刘瑾的意料。这位仁兄接到调令后一点也不生气，乐呵呵地收拾东西就去了南京。这下子刘瑾纳闷了，哎，这杨廷和贬了官还高兴，到底盘算啥呢？肯定有阴谋。刘瑾又用上了当年对付王守仁那一招，派人暗中跟着杨廷和，看他到底玩什么花样。可是接下来发生的事情啊，更加让人摸不着头脑。跟踪的人发现杨廷和一路去南京，不但没干啥事儿，连一句怨言都没有。刘瑾听的汇报也觉得有点不好意思，就没有再找杨廷和的麻烦。刘瑾同志，你的道行啊还是太浅了点儿啊。答案终于揭晓了。不久之后的一天，朱厚照先生退朝时突然问了刘瑾一句话：哎，杨学士人呢？刘瑾懵了，连忙回答：在南京。朱厚照一听就火了，他不是入了阁了吗？怎么又跑去南京了？赶紧把他给我叫回来。于是没过几天，杨廷和又回到了北京，继续当他的内阁大臣，还是和以往一样，啥也没说，也就当是公费旅游了一趟。杨廷和得意了，刘瑾却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这是怎么回事呢？ 由孙一播讲的《明朝那些事儿》，敬请关注。 广大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这个听评书啊，可是一个最大的乐趣。可这个广播收音机里每天就播那么一两集，他听着不过瘾。这回好，由我公司独家生产的文化时尚产品评书机呢，是隆重上市。这个评书机是体积小，容量大，单田芳、袁阔成、田连元、刘兰芳大师的经典作品，拿着评书机是走到哪儿听到哪儿，几万集的评书是尽在其中。咨询电话：010-5166-0141，010-5166-0141。另外还有一款车载评书机。这个车载评书机安到车上是开到哪儿听到哪儿，其乐无穷啊。咨询电话：010-5166-0141，010-5166-0141，还有一部热线：010-5166-0142。 色沉淀满，波光似锦缎，追着零星白帆，痴情满千卷难，宇宙气未干，鸳鸯凭雪蓝，青丝相伴。你也青春，一双桨悠懒，一面江风微拂树落山，渔火点点聚散，爱乃深深简单，天晴晚，炊烟渺飘烟般。一夜青春，一双人依兰，一曲烟雨行舟太缓慢，执手相看，把酒当歌言欢，红尘路漫漫，愿今生与江幽蓝，一面江风微拂树落山，渔火点点聚散，爱乃深深简单，天晴晚，炊烟渺飘烟般。一夜青春，一双人依兰，一曲烟雨行舟太缓慢，执手相看，把酒当歌言欢，红尘路漫漫，与今生与你有情穿，一双月对半，一帘青梦悠悠醉阑珊，一酒靠岸，案前微声空枕，莫怨良辰短，曲终了，云已未晚。 请诉与你。 相信所谓命运，但在此之前，我想要走过很多地方，看不同的城镇村庄，或许还能帮一帮那些遇上困难的人。我希望有一个人可以和我一起走，一起看。晴雪，你愿意当那个人和我一起吗？ 指尖流沙，且看世间多少繁华， 乱了惊心声色呀，一缕剑过三天涯， 想陪着苏苏，去哪里都好，到多远的地方也无所谓，天涯海角都可以陪你。我愿意做你说过的那样一个人。 相守一瞬，亦是一生。 晴雪，我们回 家吧。好。 童年的承诺是小纸， 腊钩上吊，一百年不许变， 稚嫩而不乏真诚。少年的承诺是无名指， 放心吧，我一定能行， 简单却无比坚定。青年的承诺是中指， 相信我，我会让你一辈子幸福， 也许漫长，但绝不食言。中年的承诺是食指， 我一定尽力而为， 也许世故却言出必行。老年的承诺是大拇指， 孩子，我支持你， 饱经沧桑，一诺千金。时光流逝，在我们手指上留下记忆的纹路，每个承诺都那么闪亮耀眼。诚信就是为我们自己竖起的大拇指。 北京时间16点整， FM 986再